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大海呀大海，是我生活的地方，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跟我走吧，天亮就出发。 去哪儿啊，小薇？ 微蓝北京2018